各位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人间五十何所含嘅。咁啊，一听呢个名字就知道咧，有一种好似梦幻咁嘅感觉。讲嘅咧其实系日本战国史嘅种种嘅话题嘅。啊，今晚同我哋讲嘅咧，除咗家齐啦、小毛啦之外咧，我哋终于咧成功啦，请到一个咧真正嘅日本史嘅专家研究学者。咁啊，吴伟权博士。 系 咁啊！欢迎你同我哋一齐讲啊！咁啊，喺终于喺日本做研究啦，日本读书啦，日本读完博士嘅学者同佢讲日本史。咁今次咧应该系一件即系有趣同好嘅话题啊！ 绝无遗憾啦，因为咧好多观众咧喺我哋节目度留言啊，成日都浏览到啦，就系话都希望可以讲日本史。咁但系讲日本史，我哋当然都希望能够请到一位即系。我哋廣東話節目啊嘛，廣東話流利嘅，又真係喺日本讀書嘅專家。咁權哥，我哋認識嘅嗰個歷程都幾神奇嘅，即係我哋係有好有幸啦，可以喺一個講座入面去認識啦。咁、那個講座其實我哋上次就係我同阿齊哥啦、權哥啦一齊講呢一個萬歷嘅呢個朝鮮戰爭。咁我哋就有三種嘅觀點啦。齊哥當然就係代表大明㗎啦，咁權哥當然代表大日本，咁我代表大韓啦。咁我哋就真係有曬中日韓嘅觀點啦。咁就講砌咗一個萬歷朝鮮之役。咁嗰次因為我哋又撞咗好多火花啦，咁權哥個人又好 nice 啊，學問好淵博，而且對於戰國真係好熟悉。咁所以我哋當時已經即刻話，我哋都要請佢上嚟講。 話你講起大事就係所有大親咧都係一定有碰撞， 係啊， 喺啲帝國主義係咁碰撞， 係啊，冇錯。 咁你睇下佢幾身形幾灰偉啦，真係 完全有嗰種戰國風啊，武士道啊，武師道。 所以我哋又再一次證明咧，我哋歷史係咁話咧，聽到觀眾嘅訴求之後，我哋應該有回應嘅， 一定會回應 嘅，我哋唔會， 絕對唔會 應訴求應該。 雖然我哋都隔咗，我哋都好遲啊， 冇錯， 但我哋係有盡有盡。 遲咗，但係我哋回應方式真係聽嘅， 唔係 聽嘅。唔係我嗱，我哋介紹。阿權哥啦，咁阿偉權咧，佢就嚟自日本嘅一橋大學啦，國立一橋大學，咁都係即係東京裏邊咧比較重要嘅漢學嘅重鎮嘅，即係好多個我認識嘅即係日本研究中國嘅學者咧，都係嚟自一橋大學，不過佢唔係研究中國啦，嚇佢係研究日本本身嘅歷史，咁我睇佢咧，覺得佢係一個好典型咧，可以去表現到咧戰國武士嘅一個人物啊？點解咧？就因為戰國武士咧，日本戰國嘅武士佢都係通才嚟，即係除咗係武藝了得，你睇佢手瓜起戰，哇大就係 全身都起戰嚟 嘅，咁樣最緊要都係文學根底好，並且有學問嘅。即係武士唔係淨係武人嘅，佢哋係即係本身係即係追求中國傳統嗰種所謂士嘅精神咧，去到一個極致，去到一個咧好靚嘅一個境界。 係咁啊，等嘉齊講多句先。人間五十何所含係點解？ 嗱，我哋係砌埋咗即係一首詩咧嚟到去即係做我哋嘅題目嘅。咁呢首詩嘅作者咧就係、是、織田信長，大家可能都無人不識啦。喺香港，我覺得好得意噶。香港咧好多嘅青年人啦。除咗係三國嘅歷史之外咧，最認識嘅可能就係日本戰國嘅歷史嘅咁啊，所以即係呢位織田信長嘅呢個重要嘅人物咧，我哋都應該耳熟能詳。咁織田信長喺咩場合去寫呢首詩嘅咧？就係喺本能寺之變，就係佢人生去到最後咁我哋佢不知所蹤啦，佢屍首唔見咗，咁阿權哥就可能會同我哋講多啲本能寺之變啦。咁但係呢首詩咧就係有啲佛理喺當中啊，好得意嘅嚇。人間五十年，如夢亦如幻，有死似有生嚇。咁啊，壯士何所合？咁啊，所以點解即係佢到大概49歲啦？咁就喺呢個本能寺之變裏邊喪生，咁啊被刺殺啦，咁樣嚟到去死咗。咁啊，但係呢五十年就緊要。佢人喺人間嗰五十年咧，我相信係成個日本戰國咧風起雲湧，並且係趨向統一啊！咁啊，即係成個日本嘅歷史改變，咁甚至乎影響到整個東亞。 係，即係點解我哋講戰國史咧？即係我自己作為即係咁樣嘅觀點，一陣間嘉賓都可以再補充。嗱，戰國咧其實唔係好長嘅一個歷史嘅時代，100年多少少， 100年 啱好 around 100年咁嘅歷史。你話佢係咪中間好多人物好重要？你問我當時好輝煌、好華麗，但係咪真係好影響好大？未必，但係。依次嘅大破之後咧，其實一個好漫長嘅大立嘅過程，之後延綿咗好長嘅所謂嘅德川時代嘅幕府，其實係影響到今時今日嘅日本嘅好重要的一個部分。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即係一次大嘅，我咁嘅形容即係由下克上。 即係由下而個字就好差啦，下黑上，但係翻譯做今時今日香港嘅語文咧，就是、一次由民間發動嘅向上嘅一次嘅力量嘅改移咧，其實影響咗整個日本好漫長嘅時代。咁但我相信呢種東西其實世間都共通，而呢個時代必然有佢值得歌頌或者記錄嘅地方。 係，其實日本戰國時代，如果你話睇翻同日本歷史嚟講嘅話，佢係一個轉折點嚟，甚至乎有啲日本學者會。比較上是希望即係同人講，同人哋即係同外國人講啦，係日本文明嘅復興，係、一個改變咗日本歷史走向同埋嗰個科技發展各方面嘅一個嘅一百年。咁、有啲明治時代啦，有啲學者咧就甚至話咧，日本歷史咧係由戰國時代可以讀起就得噶啦，之前可以唔使睇。所以就有咁樣嘅一個講法。當然就有好多啊英雄豪傑啦、信長又好，或者係其他嘅一啲人物都好。咁但係佢哋好多嘅歷史啊，或者係可能問題到而家都未解決，因為我哋都好少文獻喺度，所以我哋做研究嘅時候都係要不斷抽絲剝繭去做，所以就日本到而家都係好多日本人啊，好懷念呢個戰國時代，覺得好浪漫，同而家日本人啲生活比真係差好遠。咁 嘅都係佢哋會覺得好浪漫， 好浪漫，覺得英雄豪傑嘅時代啊，哇，好多即係可以爭，可以上位，可以靠自己實力。就唔好似而家好似我哋成日聽到日本人話啊，要一個功名序列啊，話要靠一個輩份啊咁樣，就好唔一樣。 我哋講多信長同戰國嘅啲細節作中嘅故事嘅時候，大約我哋講緊咩時代呢，咁就係、即係我所知就係即係失定幕府啦，到即係中間戰國時代啦，然後就係即係安土桃山嘅一個時期啦。其實係日本嘅整體嚟講咧，都係一個大混亂嘅一個局面嚟。即係咁而咧，同喺我哋今日嘅諗法裏面咧，依咁嘅混亂咧就係唔好嘅，分裂咧就係唔好嘅、啊！即係其實佢比起後來啲穩定嘅狀況，哇，亂到咁樣，好似好差咁樣。咁、但係如你正話所講咧，日本人又睇又好似話用輝煌啊、燦爛啊去形容，其實。我哋話，如果你用中國傳統嘅戰略興衰嘅格局，咁呢啲嘅亂嘅一個時代，你嘅睇法喺日本戰國嘅價值或者有咩正嘢喺裏邊？ 其實首先有一個我哋可能即係中國史嘅角度就覺得係亂啦，就係等於衰啦。咁但係咧，其實日本嘅角度嚟講咧，日本史其實一路都冇平靜過，一路去到真係平靜幾時咧？江户時代。所以話戰國時代或者後面嘅安土桃山時代咧，係屬於亂嘅極致、亂嘅頂點，然後後面就趨向一個和平。咁啊，喺一路以嚟都冇安靜過啦，冇任何嘅一個穩，可以話係太平盛世呢個咁樣嘅例子。咁亂到差唔多啦，終於就將呢條力谷咗出嚟，然後咧就真係打咗一百年嘅一個戰爭。咁所以就好多嘅交流啦，我哋聽過嘅倭寇啦，或者係一啲傳教士一啲文化咁樣就傳咗喺嗰個時代十六世紀傳咗日本之後咧，就更加令到當時嘅一啲嘅日本嘅文化可以有多啲嘅唔同嘅一啲嘅匯聚同埋交合咁樣，所以係一個好特別嘅時代。所以日本人而家日本人覺得呢個時代其實本身亂，但係亂裏面有美喺邊，有個美感喺邊。 權哥可唔可以簡介下，譬如戰國時代啦，喺制度上面嚟講咧，有啲咩係即係可能係成個框架？譬如舉個例，我哋會知道可能有大明啦，武士啦。當時武士頭先阿齊哥都講咗，其實啲武士佢哋本身可能除咗武藝之外，都仲要通一啲漢學嘅。 係冇錯。 咁因為我哋成日講話，其實日本都係士農工商啦，即係身份上好易同中國都接近。但我哋講緊淨係士嘅階層，其實分別好大。可唔可以同觀眾即係我哋 有得介紹 下？係啊，介紹一下。大概 上面有個天王啦， 即係天王 下面有大明啦，咁係咩一回事？ 喺當時嚟講，天王當然最高啦。咁就天王圍住天王就係一班貴族啦。咁貴族咧係一啲已經係沒落咗，即係純粹係圍住京都住嘅啲嘅貴族啦。咁下面就係班武士。咁但係武士咧其實有好多一啲嘅錯誤嘅理解嘅，即係因為當時武士仲未定型嘅，基本上就係最高級嗰扎，即係有血緣嘅，有啲血統嘅嗰班高級嘅，同埋一啲咧就係、打上位之後就話自己係武士階級嘅一啲嘅人。喺戰國時代當時嚟講咧，係未有完全嘅穩定嘅階級，你係隨時可以變嘅。你好似係農民，只要你能夠立功，你都可以變成一個武士。咁所以就當時嚟講，戰國時代一個由冇乜系統或者係好散失，比較上係籠統嘅系統，變成一個係開始凝聚咗。我要喺亂世自重點咯，我要開始要有個制度去克服呢個亂世。咁就開始慢慢建立咗一個就係上下階層啦。武士點樣定啦？跟住之後呢、這個農民要點樣去服從我哋嘅統治啊咁樣，所以係一個武士發展得最高嘅一個年代，然後去到和平時代咧就確立咗武士就係一個統治階級，就唔係純粹一個殺手。 個情況。 即係正話嗰個框架其實都有意思嘅。即係一般我哋可能理解啊，即係話你譬如你係原氏咁啊，你後人可能你就是、啊，你係武士階級咁，呢個大家能夠理解。但係如果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啊，原來當時嘅平民，咦，原來你有翻咁上下力量啊，你都可以自稱為一個武士。咁你其實調翻轉就係話嗰個框架唔係一個由上而下定落嘅一個框架，而係一個由下而上有互動過程嘅一個框架。咁以我所知，好似譬如一啲武士如果成功嘅話，佢都可以奏請天王或者點去做攞到啲嘅官位。咁呢個亦都代表住，我有只要有嗰個力量嘅話，就亦都可以有一個社會階層嘅提升。用今日角度睇，其實都係一種比較開放嘅一個態度。 係一個力實力嘅時代，即係總之你係有實力，然後能夠令到周邊嘅人啊對你有任何嘅一個肯定嘅話，你有機會做到呢個上位嘅一個咁樣嘅機會，所以就。日本，我頭先所講就好多日本人憧憬嗰個時代，點解咧？因為覺得啊，原來只要我有實力就可以，即係任何嘢都有可能。 喺中國咧，仲要講科舉考試，仲要講你日頭苦幹讀書，喺個制度裏面雖然係公平公開，咁啊，但係你都要透過呢個制度先可以上位。但係喺當時戰國時代嘅日本，就係你打得，你可能有知識，你就有機會，你就可以咧喺人間裏面出頭。 所以我覺得其實日本人就真係捉到。只鹿咯，仲脱埋角啦，即系攞咗呢一个戰國咁輝煌，佢哋咁憧憬、咁浪漫嘅時代，做咗好多普及文化嘅嘢，譬如我哋見到好多漫畫啦，好多好多遊戲啦，譬如我哋應該由細到大都一定玩過，有嗰間公司叫做暗榮啦，係啊，即係暗榮， 好長枝野心咁， 係啦，即係我見到有佢哋點樣去演繹成個戰國嘅時代，由呢一個遊戲去切入，然後引起翻我哋個興趣，係咪大家都係咁樣噶？即係從呢一個遊戲開始喚起咗，跟住再去研究，係啊。咁我戰國其實譬如話武士咧，會唔會仲有啲咩特別嘅地方？譬如禅宗系咪都有呢啲重要嘅？ 其实当时嚟讲，当然系一个宗教，亦都系日本嘅佛教啦。佛教系一个嘅转折时代，就开始平民化。以前嘅佛教系比较上系偏向于高层嘅高层社会，到而家去到后期咧，去到战国时代就系平民化，任何人都系一个对受佛教好大嘅影响。跟住就呢班佛教徒就亦都卷入咗呢啲战争入边。 咁所以禅宗亦都啱啦，不立文字，直指本身。 有好多武争啦， 系啊， 同埋头先你谂下，阿信长都系讲佛理啦， 佛理 系祭祀嘅道道喺即系失定时刻末期嘅大嘅应人之乱，系呢一种嘅力量嘅一个结果。咁我正话讲到啦，民间可以上位，下克上。咁我哋主角阿信长又点样上位嘅咧？下一节我哋同大家讲。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话啦。咁上一节我哋讲到啦，咁就系信长嘅崛起啦。咁大家可能会问啊，织田信长定织田信长咧？嗱，咁我嘅观点咧，不嬲都系冇所谓啦。你最紧要，因为佢冇真系冇人会讲俾你听正确嘅读法系乜嘢嘅，因为佢哋日本汉字，咁你两个音其实都啱嘅。咁但系咧都要听下咧专家点去讲嘅。咁通常你会点读咧？ 正確嚟講應該係讀信長， 信長 廣東話嚟講，因為佢嗰、那個英佢嘅拼音咧係羅本 Naga， Naga 喺日文嘅意思即係長度個長，咁同我哋一路讀順啲嗰個長咧，咁佢係另外一個讀音嚟嘅。如果係用長嘅話，咁所以其實嚴格上嚟講咧，讀信長咧係比較上係 正確啲、 係恰當啲，係即係叫做尊重翻本人啦咁樣嘅情況，係啦。咁但係就即係、就是、人名啦，即、就、係、是、其實長咧講到長嘅字咧，日本好多武士中意用長呢個字做用名嘅，覺得長久。覺得啊，即係長久意思咩？唔係指命嘅長久，係指自己嘅好運。 冇運長久， 好運長久， 業長啊，長康啊， 係啦，好多啲咁樣長咧，係好多啲。其實如果我哋睇翻日本嘅武士啲名咧，嚟嚟去都係嗰幾個字，冇乜特別，冇乜話好多新意嘅，即係唔會突然間用啲好似好生冷嘅字，好少嘅。大部分都係長啊、勝啊、勝利嘅勝啦、成功嘅成啦、或者係一啲壽啊、吉啊呢啲咁樣嘅康啊呢啲，全部都係用呢啲，都係用好嘅一啲嘅意思嘅字。 啲老禮啊嘛，老禮啲啊， 兵空戰危啊，咁啊，真係吉利啲， 都係要一個好運。就算係信長呢啲咁樣嘅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佢係一個唔怕死嘅啊，非常之瀟灑嘅人都好，其實佢都幾迷信下，其實都係，所以就一個當時嘅時代就係名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話題。其實講一個少少嘅例子就係咧，當時係一種儀式嘅，就係話咧係將一個人嘅名咧攞嚟做詛咒用嘅。當時嘅人嘅名咧，其實係武士啦，尤其係武士嘅名咧，係唔可以隨便提。即係譬如我識阿卓然啦， 我係唔可以係周家同人講隨緣嘅。 嗯， 我有種詛咒嘅意味喺裏邊嘅， 係啦，即係講個名就係、 那個名係有詛，即係日本人當時相信咧，即係講人哋嘅名或者係語言入邊係有一啲嘅靈氣入邊嘅靈，有啲靈力喺入邊嘅，隨便亂咁講啊或者咩嘅話係可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咧就係一般嚟講名點用咧就係、是、本人當人自己人啊，當個本人咧自己去話俾聽我係邊個。啊！我係委權咁樣，但你就唔可以成日都話委權 啊！委權委權嘅， 其實喺當時嚟講咧，變咗係有少少，你咪進詛咒我。 哦，所以我哋為咗唔詛咒永聰咧，我哋就叫佢小 毛啊！ 啊，咁就安，就冇事。 有咩分別咧？咪又係一樣， 即係當時人嘅名就係話覺得係名同個命運係扯埋一齊。即係如果你係用個名嚟不斷咁樣去講嘅話咧，上面如果係高級過你嘅 OK。低級過你位同啲平輩嘅話咧，就係唔係咁好嘅。 即係講到個名字啦，咁我哋話即係戰國時有所謂大名啦。係嗱，咁我成日都想知啦，好多有啲關鍵詞啦，天王啦，亦都有幕府啦，亦都有大名啦。其實之間佢哋即係或者後來我哋下面嘅一啲嘅武士啦，佢哋之間其實一個處於一個點樣嘅狀態同關係咧？戰國時 其實呢個要講大明天王同將軍山嘅關係咧，其實係如果用中國嘅史觀嚟睇嘅話咧，係好難理解。因為我哋一般嚟講都係覺得啊，中國係勝者為王啦， 皇帝咯， 皇帝係 一個啦，只可以有一個勝利者，唔會一山不能藏二虎啦。但日本咧就冇呢個 concept， 即係佢唔會咁樣諗，佢覺得就係可以共存嘅，即係不過主導權邊個度咁樣嘅問題。咁天王咧，我哋一路以嚟覺得佢係一個傀儡啦，啊冇乜嘅權力啦。咁但係喺日本嚟講咧，係佢係唔係應該嚴格嚟講係佢唔需要去接掌呢啲咁樣嘅俗世嘅權力，係一個神嚟嘅，佢係神嘅子孫，係國家嘅一個嘅代表國家嘅生命體。佢係一個非人嘅存在，係咪一個人嘅存在？ 嗯、 所以就應該擺喺度啊，擺在京都度，好好供住佢啊，令到佢喺度，國家先可以長久。咁下面咧，咁呢啲咁樣嘅污糟邋遢嘅俗世嘅事情點做咧？將軍話我嚟咁樣，咁就由我嚟去控制所有武士又好啊，黎民百姓又好啊，貴族都要聽將軍嘅講法。 天王好吉祥物咁樣， 即係好似吉祥物，但係又唔可以話乜都唔做，佢都因為要每日朝頭早都要做下嘢啊，拜下四方啊，然後上下神壇啊，去祈禱下幫國家咁樣，都要做嘢嘅。咁樣，但係一般嚟講咧，俗世嘢啊、麻煩嘢、戰爭咧，就唔使去煩噶，亦都冇人敢喐佢，因為一喐佢嘅話咧，即係代表你係咪消滅咗自己國家咧咁樣情況。所以日本嘅天王咧，曾經有好黑暗嘅歲月，但係基本上嚟講冇人係敢。话诶、欸，天王咁废，我喐咗佢啦，咁样就冇人敢嘅。 如果犯不着啊，即系犯不着去打，即系动佢啊，都有啲好穷困嘅时候，但系一直都所醒个名号啊，都一直可以延绵落去。 系啦，即系譬如话战国时代最黑暗嘅时代啦。点解咧？就有嗰阵时暗咁啱系有四代嘅天王，一百年入边有四代嘅天王咧。咁啊，点惨法咧？就系、是、咧下葬礼死咗之后咧，驾崩之后咧系冇钱去埋葬。 嗯 即係朝廷係冇錢，咁咧就要靠就周圍咁揾啲大名咧，喂捐獻啦，你係咪忠臣嚟㗎？咁樣就叫人捐獻啦。咁啲大名都好窮嘅，因為要打仗啊，咁樣就誒得閒先啦，咁樣就儲咗最長嗰位嘅天王咧，要等咗廿幾年，等咗廿幾年，咁咧葬禮就幾年啦，跟住之後咧下一個佢嘅仔咧要即位嘅時候咧，要做登基嘅時候咧，就等廿幾年咧先至儲齊夠錢去登基。办个登基仪式咁样，你讲喺我哋中国史角度嚟讲系冇可能嘅， 荒唐啊成件事 系冇可能啊！但系去等咯，由廿几岁嘅僆仔变成一个四廿几岁嘅中年阿伯啊中年叔嘅时候，先至终于可以做到一个真正嘅成个 ceremony 咁样。 系啦，嗱，头先我话天王系吉祥物啦，咁将军咧，将军嘅 将军系一个，亦都系半个吉祥物。其实严格嚟讲，将军亦都系一个，虽然话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咁嘅情况，但系就啲。繁琐嘢咧，都系佢下面嗰班嘅叫做幕臣啦，去管啦。咁再下面仲有一班叫做跟住佢嘅一啲叫大名，系啦。咁就问题就系战国时代咧，就系嗰班大名觉得个将军太废人，然后觉得自己，将军自己都唔掂，自己都笠乱咁样。咁不如我哋自己即系顾自己先啦，咁样。咁就大名就开始咗兼聘啦、割据啦，同埋一啲叫做互相去仇杀咁样嘅一个时代。 地方上嘅实权系大名度。 系嚴格嚟講，就係最高層嗰啲人咧，係間接管治，即係佢係唔會話黎民百姓係唔知邊個係將軍，亦都唔知邊個係天王嘅， 只係知道個大名， 知道佢一層一層嘅，知道黎民百姓， 知道大名， 知道大名下面嗰啲嘅臣子，臣子下面嘅有啲小領主，即係啲咁樣嘅叫做點講咧，叫地主啦，地主上面就係班嘅大名嘅臣子，然後上面先係大名，即係其實好多層嘅，非常之多層嘅情況，總之係農民本身亦都有好多個階級。就唔係話村長同埋村民咁樣，係村長嘅嗰啲叫做村幹事，然後咧就下面有一班村民下面有一班奴隸，係好多層嘅其實，即係呢個係好可能喺遊戲入面唔會特別咁詳細去講啦，但其實係成個階級咧，如果要即係要數嘅話咧，起碼十幾廿級， 嘅，係咁，所以就其實戰國時代係一個呢班咁低下嘅階層，頭先我哋講到啊，以下犯上，下克上啦，就係呢班人突然間儲到啲力量， 嗯， 覺得我以前唔敢 say no， 我而家可以去 say no， 然後就覺得你抽我重税，我唔鋸，跟住我就喐你啦咁樣。 百姓一攜啊， 係啦，嗰啲咁樣情況，所以就戰國時代就係天王同埋將軍咧係喺最上面，但係亦都係一個最潦倒嘅時代，因為佢哋冇實權啦，即係佢哋自己內亂啦，然後下面就靠翻大明自己去火拼。 頭先我哋提到，即係我哋知道做將軍、大將軍，咁可能就係靠實力咧嚟到去攞到個地位啊，可能將舊嘅將軍取而代之。咁但係即係啲大明佢哋係點樣產生嘅？係派出嚟啊，定係透過佢身份，即係可能係貴族，可能係有血統啦。 其實有兩種情況，一種咧就係將軍當年啊，佢嘅將軍嘅阿爺啦，佢打天下嘅時候咧，咁就分封眾臣啦，即係就你幫我打天下，我就分封一笪地俾你去管某個，譬如用而家講法嚟講，就有一個縣啦，或者一個省咁樣嘅情況。咁另外有啲咧就咩咧？就係喺呢個幕府成立之前，已經割據咗，已經係盤據咗喺啲地方嗰啲咧，咁要揀啦。咁你係跟我啊，定係想對抗我？對抗我，咁我喐啲嘢喐你啦。咁咧，當然一般嚟講就係識時務者為俊傑啊。咁我就你而家勁，你而家個勢強，咁我咪跟你咯。咁就個將軍就話好，我就保證你而家呢個嘅地位不變咁樣。就有兩種嘅。 其實都係睇你嘅能力去到邊度啦，即係有所謂管領啦，就派俾你派過去啦，地方豪族啦。咁有啲譬如我哋知道介事咁啊，商人一班人圍埋喺度，你喐都喐唔到佢噶。咁所以都可以維持好耐。咁就係簡單講，就大家可能你自己有力量，你就可以霸住個山頭。咁而都話落上面嘅力量好似唔係好強大咁，咁下邊更加唔驚你啦。可能戰國就係咁嘅狀況，即係嗱，我哋如果用一個叫做管穩定管治嘅立場，咁佢梗係唔好啦。但係你諗下，如果我哋普通人有機會，咁我哋能夠有一個地方嘅自治嘅一個環境嘅話，咁可能我自己有屬於我嘅規矩、有規則，可能最適合我自己都唔定。咁呢一點其實係當時一啲即係好嘅一個方面。 其實係 繼續先。 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係咩？就係、是我哋有個都係頭先嗰句咧，就係中國史嘅概念咧，就是、一年係從下而上好。緊相扣咁樣去管治，但係當時嘅戰國時代，如果真係睇翻當時嘅資料咧，其實係好鬆散。就算我哋而家成日所講嘅戰國大名咧，佢都係管唔到好完全好滲透。好地方其實啲村都係靠啲村自己去管。總之你唔好煩我，咁我就可以我就管你啦，然後我就俾一個安定你。但係到我要出兵嘅時候咧，唔該你出啲人夫啊卒仔出嚟咧，幫我去打仗咁樣。是一個咁樣嘅一個叫做契約關係， 同西歐啲封建時代 類似，係好類似。 所以其實研究日本係咪真係唔太適合，下下都用一個中國史嘅理念做一個切入點？ 以我自己的經驗嚟睇咧，應該係首先一開始就應該要 摒棄咗佢先， 抌咗佢先，一定係會影響咗好多嘅一啲嘅理解嘅。係因為中國史一定係一個非常之統一啦，非常之係一個好嚴謹嘅。但係中國日本史係應該相反，係一個嚴謹先至係真正嘅事實。 所以可能我哋成日都見到咧，好多做日本史嘅學者咧，佢哋會處理個方字嗰方面咧係特別用心嘅，即係可能係一啲譬如話未必係中央好嚴謹控制到嘅地區邊陲啊，佢哋譬如話可能今日嘅講緊係四國啊嗰一大嘅地方，或者本州西南部嘅地方，嗰啲所謂後來幕府時代嘅強藩啦、叫做佢哋會好集中去研究佢哋自己本地嘅嗰個歷史同埋文化，就係因為可能其實你如果完全用我哋中國嗰種想法，就係話哇一個大一統嘅理念去誇死曬佢，就覺得天下各處度度都係咁上下。喺日本可能呢件事係唔發生嘅， 唔發生 係啊， 即係冇一個日本人喺當時嘅角度嚟講係冇一個所謂統一，即係話所謂統一係自己係大家都跟同一個老細，但係個老細唔代表係話我乜嘢都要俾佢，或者乜嘢都要聽佢講，我即係唔反過去啫，但係唔代表我永遠都唔反佢咁樣，即係一個天下統一呢個概念係我哋中國時候都講啦，統一唔可以分裂啦，咩戰國七雄咁樣啲啦，但係喺日本嘅戰國咧，就其實統一係一個好新嘅概念嚟，以前覺得冇秩序先係真正嘅秩序， 有秩序 係即係有秩序，自己各自為政，自己去有自己嘅一個嘅風格，但係去到後尾，譬如頭先提到嘅信長啦，或者再後面嘅封人守則又好咧，先至帶出呢個概念就話我有新嘅諗法，我有新嘅概念，就應該係你所有人都要聽我，而且係要由我嚟做一個咁樣嘅統籌咁但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後期嘅一個嘅 新嘅一個現象啦。咁所以喺戰國時代最旺嘅時期咧，其實大家都係啊實力主義，你夠強咩，你就可以去打自己鄰居啊，你弱嘅話就值得俾我去滅亡咁樣的情況。佢後期先至出現咗就係、是，唔好打，聽曬我講咁樣。 係咪啊？權哥講到咧，呢啲都係可能日本企業文化一個表現嚟嘅，一個大企業之後好多小企業，即係依附佢哋生存。咁我兩個問題，希望陣間可能下一節會啊，權哥幫我哋澄清一下。首先就係咧，我哋頭先小毛講嘅四國，四國呢個島，我哋知道原來就係四個整區啊。咁但係呢啲咁嘅國咧，我哋點樣理解佢係一個固定嘅一個即係單位啊？個邊界冇變嘅，咁所以啲諸侯就爭取佢哋啊，定係點樣？第二個就係想問一下啲制度問題，請翻嚟再。同你再睇 啦。咁你正話其實權哥都講到一樣嘢，就係、是、信長個諗法咧，同之前啲人有啲唔同啊。咁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到嘅，即係佢即係叫做起家咗之後，佢其中一個提出好重要的觀點就係天下報母。係啊，即係佢認為個諗法會唔同。咁天下報母其實係一回咩事咧？我哋下一節咧，各種嘅話題咧都可以慢慢咧去同大家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啊，上一節講到信長起家啦。咁啊，如果即係打機打大嘅，都一定會講咧，就係統合間合戰。咁就即係有個叫人叫金川義元啦，即係個大名啦，強力大名啦，喺咁嘅東國地方咁啊上落近和。咁啊上落其實就係爭地盤啦意思啦。咁啊俾啊信長咧，即係好少嘅兵馬咧伏擊成功，咁啊就係統合間合戰。咁啊。值得要講咧，就未必係佢哋戰爭嘅內容，而係咩咧？嗰個打嘅時候咧，即係義元係經東海道而嚟嘅，淨係東海道咧有主要幹道，先可以行到咧幾萬，即係二萬以上嘅一啲士兵去做一個大嘅一個嘅襲擊。東海道係咩嚟咧？同埋當時一個其實個結構係點？即係大家嗰個國啊，就成日都聽國啊，啲國境啊點分啊？ 咁當時嘅日本嚟講咧，就有所謂嘅五畿七道啦。咁所以五畿就係話係京都圍內嘅五個地區，五個叫國嘅地區。咁當然有好多其他國，不過係啲鄉下地區。七道咧就係指頭先所講嘅重要街道，即係而家嚟講就係叫做幹線啦，啊，即係啲重要嘅。道嗰啲大馬大路啦，咁東海道就係其中一條咧，當時嚟講已經係相對嚟講比較上係發達嘅一條嘅主幹道。咁道下面咧就係、是、會講就話、是、道下面就有幾個喺嗰個地區呢個國，即係而家嚟講就係靖江縣啦、東京都啦，跟住就呢個愛知縣啦，咁嗰 part 組成咧就係一個東海道地區。 當時就係咩三河啊、近江啊， 係啦，嗰啲就係而家東海道地區嗰幾個國。咁國其實用中文嘅理解就好似國家國，其實唔係嘅。喺日本嚟講就係一個好似而家省咁樣嘅理解。咁所以就話道咧一條道路嘅同時，另外一個含義就係咩？就有幾個國組成嘅一個嘅區域咁嘅意思。咁當時嚟講就係話，今次議員啦就由呢個而家靖江縣啦，就噓噓聲咁去到愛知縣啦，就想逢阿信長啦。咁就最尾就自己就啊輕敵就輸咗。咁成個東海道嗰個嘅勢力均衡嘅情況咧就變咗，佢滅亡咗啦，咁死咗。咁但係其他嘅道咧，譬如話東山道啦，即係而家嘅山梨啊、長野啊呢啲叫喺山區叫東山道，東面嘅山區嘅意思啦。咁另外就叫北陸道，即係而家嘅新色啊、金澤啊嗰啲咧，就叫做北陸，即係北面嘅嗰幾個國嘅意思。 即係當時就係上杉啊。 係啊，上杉啊，嗰啲咩伊達嗰扎嗰啲咁。咁另外就有啲而家咩宮我哋成日都聽到廣島啊，呢、這個嘅山口咧就係呢個山陽道。咁就有七道七道咁樣嘅一個嘅分區，然後七個道下面就好多個國。咁樣就組成一個。 日本啲新幹線都係用呢啲咁嘅道。 係，而家就一路到而家，其實應該有成一千幾年嘅歷史。只不過係嗰、那個個道名係冇改過嘅。系啊，不過多一個叫北海道。 咦，道嗰個概念可能都係同唐朝啊， 係抄嘅， 即係分開，知道有道 呢個引進咗過嚟。咁最北海道咧係最近先加嘅，係明治維新前後先加 翻嚟 嘅。係啦，以前係冇嘅，以前嗰啲叫咩哈爾地。 哈爾地啊， 係哈爾地， 所以先有精兒打將軍 係啦，冇錯。咁所以就講起國咧，就有問題就咩咧？就係、是、其實國嗰個嘅。boundary 即係我哋講個邊界， 係啊，我哋好想知呢啲嘢。打機嘅時候 係咪固定 嘅 咧？ 打機嘅時候咧 就分清楚嘅。日本嘅國其實嚴格嚟講用地理嚟分，即係河啦、河川或者係山嚟劃分嘅。咁但係係可變嘅，尤其最變得最厲害嘅時候咧，一開始嘅時候，即係開始要用所謂嘅律令國家、律令制度嘅時候，即係抄中國嘅制度啦，然後開始劃分行政單位嘅時候咧，係成日變嘅。但去到戰國時候咧，又係變，但係變嘅意思原因並唔係因為天皇話我要改咁樣，係打嚟打去，地盤成日都變嚟變去嘅時候咧，咁就開始好多時候出現咗一啲叫做原本我哋以為而家嘅一啲地方， 而應該是而家呢個原型，其實以前唔係嘅。係啦，譬如話用一個例子啦，大家好多香港朋友都中意去嘅東京，以前咧就冇東京都呢個概念噶嘛。佢嗰時咧係一個叫做武藏武蔵市一個咁樣嘅叫國名，即係一個地區名啦。咁橫濱啦，含有橫濱啦。咁而家咧就都係屬於東京含有近啦。咁嗰時都係叫武藏國，但係去到後屘咧就劃分咗咧，就變咗係呢個即係下面嗰個叫神奈川嗰邊。咁就變咗係有變化。咁當時嘅大名就因為打嚟打去之後咧，咁去到後屘江户時代就 fix 死咗啦，即係唔可以再打仗啦。咁就後屘慢慢演變到而家啊呢、這個縣嗰、那個市咧就屬於呢個縣。係以前咧，如果再數翻上去四百年前咧。就唔係咁樣，可能係隔離嗰個縣嗰個嘅嗰個範圍嚟嘅， 所以就好多變化。所以個各界都係實力政治嘅結果嚟喺政 所以就我見到啲 game 啊，或者啲一書咧畫地圖嘅時候咧，分得好清楚啲線啊，啲實力關啲勢力圖咧，邊個家同邊個家嗰啲咧，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嘅話咧，應該好多係嗰啲兩重顏色啊、虛線咁樣， 即係有啲重疊 啊，甚至一啲緩衝嘅地帶。 日本人其實當時日本人係唔知道 exactly 係呢、這個即係嗰啲國嗰個邊界應該點畫。佢就大概有個好似畫個圓圈，即係幾個圓圈咁樣嘅啫，其實冇咁清晰嘅，所以就去到後期先至。 如果我哋權哥，我另一個有興趣嘅話題咧，就係嗰啲大明裏面佢哋嘅組織係點樣？會唔會一個好統一嘅制度咧嚟到去管理嗰啲大明裏面佢哋嗰啲家臣同埋佢哋啲武士係點？係 啦，譬如正話有講到信長嘅古仔啊，又都有講到秀吉啦、啊。其實信長下面都好多著名嘅神下，咁佢哋嘅關係係點咧？即係嗱，我哋中國嗰啲頭就阿頭噶啦。兵就係下面就係下面咁就分得好清楚。咁日本當時嘅情況係點？ 日本嘅大明咧，佢嗰個嘅統治架構主要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就係自己嘅親戚，即係同姓嘅兄弟啦，嗰啲就有力啲嘅，強大啲嘅。另外一啲就係自己啲僆，即係神下啦。咁一般嚟講咧，應該係自己嘅同一個家族出嚟嘅人咧，應該係享受更加多權力嘅，因為同姓兄弟應該可以信任嘅。神下點知咧？係咪先？咁又唔知聽日事。咁但係信長本身有個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佢本身嘅親戚同佢關係唔好。係啦，關係唔好。 信受啊， 信受係爸爸啦。咁佢同佢嘅哥哥弟弟都關係唔係咁好。咁佢另外最下面仲有一紮嘅細佬嘅，因為佢阿爸好生得。三十幾個，咁咧就但係下面嗰扎細路咧，即係比較聽話啲咧，又冇乜才華，又細個，咁咧就冇辦法之下，信長又比較上中意自己話事啦，咁就捧咗好多啲手吉啊或者其他啲家臣上嚟咧，就去管多啲，咁所以咧佢比起一般嘅戰國大名嚟講咧，信長個架構係相對嚟講係比較特別啲，即係比較 balance 啲嘅。而其他譬如話咩武田信玄啦，或者上杉謙信嗰啲咧，相對嚟講係都係重視翻自己嘅親戚多啲嘅，因為同族兄弟喺當時嚟講，日本係比較上係一個族嘅關係。覺得自己嘅同姓兄弟、同姓嘅一個宗族比較上咧係可以信賴啦。有咩事嘅時候，應該都係會比較上係上心啲嘅，所以就下面個架構嚟講，就係一班嘅同族兄弟啦。然後如果講政務嘅架構嚟講咧，就係大明啦，下面一啲叫做家老，即係叫眾神啦。我哋用理解眾神啦。然後一啲叫做中級嘅家臣，下面咧就一啲叫做奏卒啊咁樣情況。打仗嘅時候咧，就係、是、每個啲嘅家老咧，就都係一個領主嚟，其實。即係佢都係領主，並唔係話一個官中央官僚啊，淨係食長糧咁樣就唔係嘅，都係要靠自己有啲領地先得嘅。咁咧就每次要打仗啊 ，ring 個 bell 嘅時候，要打仗嘅時候咧，就每個自己就去拖馬，就嚟結集嚟到啊大明住嘅地方，就我哋要呢、這個要出動啦，咁樣就一齊咁樣衝出去咧，就同敵人打仗。 嗰啲嘅眾神係咪都係用即係、就是、有一種土地分封嘅情況？ 係啊，好似採邑制， 係咪有一種咁嘅情況？ 其實好多時呢嘅。 定係出糧，定係即 係喺當時嚟講咧，都係仍然係靠自己都係領主啦。咁所以話其實基本上大明只係會話我作為同你係一個主從關係，咁我就會同你講就係、是、啊，我保證你而家嘅領地唔變，而按照你嘅功勳，我會再俾多啲你係咁樣情況。但係基本上嚟講咧，領主之間、領主下面嗰啲即係家臣嘅領地內政咧，主君即係大明咧係唔會主動去管嘅，就算係進長都好。基本上就盡可能唔去管，俾你自己。我都冇咁多時間去管你啲嘢。總之你唔好亂到搞到我成個偉大基業有咩嘅差錯嘅話咧，我係唔會特別去理嘅。就算你自己啲兄弟有咩問題啊，或者係你屋企有啲咩倫常慘劇都冇揾我啊咁樣嘅情況。所以就相嚟講就一層一層咁樣情況。 係唔係其實真係譬如好似我哋講翻信長嘅故事，如果聽阿權哥咁樣講嘅話咧，好多時個政治嗰個制度係咁鬆散，或者好似頭先阿嘉祥問到嗰個問題，我諗都未必真係可以有一套好統一嘅制度，行諸於各個國啊或者領主之間。是有效的，因為可能是每個人統治他自己的領地，他都會有一套自己的方法。那信長他冒起的故事呢，是不是很完全是 佢自己本身嘅能力。 其實信長佢本身係的，而且確係一個好有魄力嘅人啦。咁所以就佢好多時候有非常之有主見嘅一個人啦。咁所以佢好多時候打天下咧，都係用好多時候當然係有一紮優秀嘅家臣幫佢手，但係班家臣咧，按照而家我哋文獻所睇咧，大家都好驚佢。 嗯， 包括係夫人守舊又好，都係驚嘅，話即係發脾氣嘅話咧，大家都飆冷汗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就後屘點解俾人殺咧？就因為佢啲家臣頂唔住，就喐咗 佢先，去做佢 啦。係咯，即係譬如問天下報母，其實即係你話佢即係好特別啦，佢好有諗法啦，大家都驚佢啦。咁天下報母又係點樣嘅觀念？ 天下報母咧，就其實有個少少嘅要澄清翻嘅。天下報母嘅意思咧，遊戲就會話要全部都係要用武力去統一啦。 即係唔係咁嘅意思 嘅。報母本身係啱嘅，但係天下嘅意思咧就唔係指全日本。一開始嘅時候係一個階段性嘅，一開始嘅天下指咩？就係、是、我頭先所講嘅京都嗰個 area， 因為京都係所有日本所有地區嘅核心，咁所以咧就係日本天和信長咧，信長咧佢本身原本係想咩康復翻將軍， 係啊， 康復翻將軍，回復翻京都穩定，京都穩定啦，全天下自然就穩定啦，咁樣嘅諗法。但係後屘咧又同個將軍唔啱喎，咁就變咗就係冇辦法啦，你都又唔跟隨我呢個咁樣嘅一個嘅諗法，咁我只好自己做啦。咁就慢慢先擴充成為咁，我要用我嘅方式去維持全個日本嘅穩定。 最多都係諗將軍啫，都冇去到取代天王。 我諗住做天王， 天王關係好好。其實信長去到京都見到天王之後，天王一開始都話：你乜水啊？我唔識你咁樣，都驚啊！即係當時有個文獻咁講，就係聽到啊，即田信長要到京都啦，大家都開始走難，驚佢啲士兵要搶掠咁樣。但係佢後屘就先發覺，呢、這個可以用喎，咁樣先至大家可以有一個好嘅蜜月期啊，好咁樣有個好嘅關係啊，信長咧係咁俾錢啦，係咁撳錢俾天王使啦，衫啊、嘢食啊、party 啊，全部供應嘅，係、非常之好嘅，所以就去到後期咧，天王成日都同啲貴族講啊。信長大功臣啊！我非常之中意佢咁樣嘅情況。 係啦，又飲又 有錢就是 有錢就是 食， 係啦， 千里有人去 寫封信，喂唔夠錢，跟住信長就話啊，我冇問題，即刻俾咁樣。 權哥，我想請教一樣嘢，頭先你提到文獻，因為我諗可能做如果唔係做日本史嘅朋友，真係唔知道究竟日本史點做，即係嗰啲其實嗰啲文獻係啲乜嘢嚟嘅？ 係當時同中國史又唔一樣啦、 啊。 中國史我哋嗰時係靠廿四史，然後再靠一啲筆記啊，咁樣明朝嘅時候都可能係、日本就冇官史嘅概念，去到好後期江户時代先形成咗官史呢個概念。咁、因為我哋研究戰國時代係一個咁亂嘅時代啦，佢哋冇呢個咁樣嘅時間去編官史嘅時候咧，係靠當時啲叫做原始史料，即係真係信長寫嘅信，或者係佢啲家臣記錄咗佢老細做啲咩事嗰啲嘅記錄。咁係借咗呢個嚟重新去了解當時發生咩事。咁我自己做研究時候都摸過嘅，信長自己寫個信， 而家仲係保存住嘅。 仲有如果係真跡嘅話咧，咁就應該有成千封嘅。 哦， 係啦，即係好多封。咁但係有好多都唔係佢自己寫，有啲係啲叫做啲秘書咧代寫，又再咩嘢或者歸咁樣。 確實係嗰個年代嘅東西。 係啦，即係日本史好得意嘅地方咩？就係佢啲文獻保留得比較上係完整同埋比較多。雖然唔係話完全全部 100% 喺曬度，但係要研究都係研究到。 佢每個家族對保存祖先文獻係非 常之上心㗎，係 當然有啲唔係好即係唔係好方便去透露嘅。有辱祖先威名嗰啲計 算咗啦，即係會自己有適當嘅一啲修改。但係 over 嚟講，其實我哋睇到日本人佢哋好努力去保存自己嗰個祖先嘅嗰啲家當啊，同埋佢流傳落嚟嘅東西，所以佢都最仲可以做到呢個研究。 即係站在研究者嘅角度，係嘛？其實呢個地方啊，冇好多現成嘅二手嘅歷史，但有好強嘅一手嘅資料。咁代表啲咩呢？就代表一個可以再發揮同埋研究嘅一個寶庫啦。咁所以日本史可能咧就吸引到權哥去做啦。下一節繼續啊！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講到咧，信長崛起有好多嘅部分啦。其中一個部分咧，正話我都有想問嘅，就係話其實將佢初時咧係想勤王嘅，即係上落勤王咧，其實都最初係將軍邀請大家去做嘅。咁到佢真係上落成功啦，即係入咗京都嘅範圍啦。咁當時嘅即係同中利幕府嘅關係，好似最尾又好似唔係好好喎。咁其實係咩事呢？ 一開始其實就係嗰個將軍啊，叫足利義超啦。咁樣就都係落難嘅。咁樣就後屘終於 call 到啊信長就幫手，喂，你幫我翻去京都啊，我俾你高官厚禄咁樣啦。咁信長就覺得原本 OK 嘅，但上到之後發覺就係、穩定咗啦，敵人排除咗之後，覺得 邊個做上面嗰個咧，邊個做主導嗰個咧？咁兩個都係一個非常有主見嘅人。咁最後尾原本個蜜月期咧就完咗啦，開一個叫做磨合或者叫做散兵期啦，咁就開始大家勾心鬥角。咁就信長啦，咁就有比較強大嘅兵力可以控制。 有實力嘅就話事。 係咁，但係二超咧就覺得，喂，我始終係將軍喎，話明跟即係叫有血統啊，有高貴過你好多，你應該聽我講嘅咁樣。咁最後尾就發覺就又如果單打又唔夠打，咁就變咗係要 call 全個其他周邊地區。關係好嘅嗰啲嘅大名咧，就去一齊去圍啊信長咧，咁就希望就令到信長屈服，或者甚至乎係，你可以你冇用啊，你可以走啦。 歷史任務完成， 又 call 埋啲佛教徒啊， 嗰啲全部都同啲再去圍佢初位嘅力包圍網啦。咁啊，最後尾但係都唔成功，信長非常之好運地一次咁樣咧就可以突破到，咁最後尾個結果就咩？就係將軍自己走路，走咗去呢個而家廣島地方度咧，就諗住東山再起。點知都係中山都代起唔到。 仲話你講到包圍網，其中好譬如東邊嗰啲，亦都有之前可以提到，可能德川家康同織田信長之間嘅長期嘅聯盟啦。咁家康亦都幫佢頂咗東面嘅包圍網好多嘅。其中譬如即係當時武田啊、上杉啊，都係好強，都同即係曾經都可以令到織田苦戰㗎。 係啊，非常之即係當時信長最大敵人肯定係有三個啦。第一個就係武田啦，係東邊嘅，而家嘅山梨縣啦。跟住上杉謙信啦，而家嘅新息院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是、有兩體嘅，有啲人就認為係嗰啲佛教徒啦，有啲人就認為係西面嗰個叫毛利嘅家族啦。其實都主要呢幾個。咁但係每一次咧都係唔知點解嘅，信長就係一個非常之好運嘅一個男人嚟嘅，就係、是、每次有咩事嘅時候咧，啲人啲最強嘅敵人咧全部都死曬，咁啱睇個時間咧就死咗嘅，就無以為繼咁樣，就最後尾就又你個阿頭死咗喎，咁我梗係啊，即係見到你病攞你命㗎啦，咁就開始去做反擊。咁但係就可能啦，就因為咁嘅原因之下咧，啲好嘅用曬，佢後屘就自己冇運行，咁就俾家臣就殺咗咁樣。 即係譬如我哋休息嘅時候都講到，譬如長勺之戰就可能係其中一次即係重要嘅戰爭，都係上。我如你所講就係織田係咪好運咧？其實 嗰場叫長勺之戰咧，就係對武田嘅一場戰爭啦。咁一路以嚟都係一個非常之浪漫嘅一個講法嚟，因為點解日本佢哋好長期一個講法就話咧係一場軍事革命，係信長用呢個嘅西洋傳過嚟嘅一個火城槍對呢個武田嘅騎兵，跟住之後咧當然啦就係槍係硬淨過馬嘅，咁樣就焚死咗成扎武田軍。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係一個相對講法就係話其實唔係咁樣嘅，因為武田軍都有好多嘅洋槍。咁真正嘅講法係咩？就並唔係話所謂軍事革命，只不過係一場就係、是、咁啱遭遇咗，然後咧就信長咧就帶多啲嘅兵嘅槍過嚟，然後咧就做陣地戰，就邀武田家咧就嚟打佢，最後屘就搞掂咗武田軍。所以就未至於話係個軍事革命，但係呢場戰爭好重要咩？就係、是、大量投入咗呢個洋槍去做一個咁樣嘅軍事行動嘅戰士咧，呢場係一個經典嘅戰役嚟。呢個真嘅，但係就至於講個革命咧，又講唔上。 武田對信長呢場戰爭，即係有幾個喺軍事史上面比較重要嘅地方。第一就係武田佢係鐵器嘅，即係日本鐵器嘅一個代表嚟噶嘛。咁但係即係鐵器就唔夠洋槍打啦。呢、這個第一。但係好得意喎，呢場進行嘅過程裏面，其實係武田係圍緊成功緊噶嘛。 係冇錯。 咁但係即係佢嘅鐵器就照計應該係嗰啲戰略預備隊啊咁樣，唔係愛嚟。 其實係呢、這個係有一個 bias 入邊就係咩咧？就係、是。武田軍佢其實騎兵嗰個比例唔係好高。如果你睇翻佢嗰個當時勝落嚟嘅嗰啲嘅帳本咧，睇翻咧，其實武田軍嗰個嘅叫做馬啦，或者叫做叫騎兵啦，嗰個比例唔係好高，可能就係佔咗成個軍隊，我諗大概兩成到都唔夠。其實呢個係後來一啲嘅誤解，以為就係武田軍就係鐵騎啊，就係騎兵。其實主要都係靠步兵，弓啦、箭啦、弓箭啦，同埋呢個洋槍都係用多啲。咁問題就係話，頭先嘉齊話齋咧，就係高恩成突然間順咗喺後面抄，咁逼於無奈咧，高恩成已經好攰啦。你仲要我突然間有個新投入嘅兵力嚟打我嘅時候，咁逼於無奈就要應戰，然後就喺咁疲勞嘅情況之下，咁要同呢、這個。啱啱嚟到二日代路嘅信長打，咁咪輸咗。 唔係，所以根本唔啱嘅兵種嚟到去打信長嘅，即係突然之間嚟嘅騎兵。 係啊，所以就令到最後尾呢場戰爭變咗一個一時佳話一場信長嘅傳奇嘅一個戰役。 唔係，另外我想請教就係、是，唔好意思，就頭先講個城啊，我就好想知道戰國時代啲城咧，佢個觀念究竟係點？因為我去旅行都會見到，一座咁樣，即係好似天守閣咁。咁究竟係咁樣啊？外邊淨係有一個可能係有啲民居嘅地方。咁當我攻城嘅時候，其實係攻緊一個好 廣義好大範圍嘅城啊，定係講緊個天守閣附近嘅嗰啲附屬建築物？ 首先，小黃老師想講呢個問題咧，就係城本身嗰個概念，因為見到而家大阪城啊啲好靚咧，嗰啲係時候未出現，技術未到。咁當時啲好靚啊，哇，又白雪雪又好靚，好高嗰啲高樓咧， 哇，基路城咁樣靚到不得。 嗰啲全部都係喺順恩死咗之後先出現嘅。咁當時嘅城咧，類似於咩咧？就係一個山上面嘅山寨。嗯啊，那個嘅面積唔係好大，我諗一個圍院都冇咁大。咁樣佢喺個山丘入面咧，就挖將啲樹斬曬，然後挖嗰啲壕溝咁樣，就當一個城啦。咁下面啲民居咧，屬於城外嘅範圍嘅，就唔喺城，即係同中國嗰種有個城牆圍住民居咁樣咧，係唔一樣嘅。即係民居同埋個城咧係兩個區域。我打個城嘅時候咧，我係唔一定會需民居，但如果我唔夠物資嘅時候咧， 就去民居嗰度搶 啦，係啦，就攞咁樣， 就地補給。 即係都講即係日本建築，即係譬如我哋話其實個城就係個城牆嚟嘅啫，嘅絕唔係好多個日本嘅城係有天守嘅，即係天守本身係好少有嘅，好獨特嘅一樣嘢嘅，同埋嗰個地方其實係一個儲物嘅，即係一個空間，而冇其實實點會無啦啦。冇 lift 搭你上五六七樓做咩咧？冇用，所以覺得喺 嗰度咧行差望。 同埋其實係木嘅，同埋其實木建築嚟噶嘛。即係其實佢啲白色嘅牆其實係油落去嘅顏色，咁就木做嘅一火啊燒。 喺下面放火嚟玩。 其實係，所以我哋即係打機嘅時候覺得哇，好似好高嘅一個混凝土建築，其實係一個唔可能發生嘅事。 冇錯，不斷用火計。 不過咧，講到呢度咧，就信上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係第一個起咗一個五層樓高嘅一個嘅，真係而家我成。理解嗰種日本嘅城嗰種概念嘅叫安土城，係啦，就而家已經變咗廢墟，因為四後咧就俾人燒咗啦。但當時用翻當時文獻嚟睇咧，係一棟七層樓高嘅一個建築，係好金碧輝煌，入面係用金箔嚟貼嘅，跟住有好多壁畫，有好多城咁樣，係一個好多喺而家概念嚟講啦，信長係第一個真係將嗰個建築用高層建築呢個概念就同統治扣埋一齊，而後屘嗰啲嘅譬如豐臣秀吉又好，德川家康又好咧， 都一座啊， 繼續去承繼呢個咁嘅概念，然後就其他嘅大名咧都喺度 copy 呢個咁樣， 即係個 landmark 就出現。 我想問咧，就係呢個軍事革命嘅嘢，信長似乎帶嚟好多軍事革命啊嘛，其中個軍事革命嘅代表就係佢嗰個火城槍排射啊，就好多學者就話信長發明呢樣嘢，所以打到呢個武田軍咧一波六，咁呢個係咪真嘅？ 呢個以我嘅理解嘅話就唔係真嘅，即係其實。呢個排射嘅方法就其實當時尤其喺京都附近咧，嗰班我哋首先頭先講好多次嗰班嘅佛教徒咧，亦係用緊啦已經。其實某程度上嚟講，應該係信長係吸收咗呢個教訓，然後咧就攞呢個嚟喺武田度試下，得嘅喎，原來打得贏嘅咁樣情況。咁但係具體地點樣打，係咪真係所謂嘅三段啊或者幾排咁樣咧？文獻上係冇得證實到嘅，證實唔到。只係話信長，如果真係我哋好籠統咁講啦，就係佢真係有人力物力資源戰、物資戰咁同你打咧，就一大堆三千支啊，就擺喺你面前，你嚟啊！你夠人多嘅話，你就俾我射啦咁樣嘅情況，係只可以去到呢個地步。但你話係咪真係有一個戰術啊？射完之後啊，後面向後排開，然後再入火藥，然後再打咧？呢個係真係證實到呢個打法嘅話，係要去到豐臣秀吉時代。先見到咗類似咁嘅情況，佢後屘侵略朝鮮嘅時候，先正真係見到有呢個嘅講法，所以就信上嘅時候應該仲係未萌芽嘅，應該仲係摸索階段係咁情況。 即係有一啲交叉交替就好自然發生嘅事啦。咁你自己士兵都明啦，冇理由衝到埋嚟，梗係交叉射㗎啦。即係呢個可能理解。咁但係戰成一個預先部署嘅戰略嘅方略咧，可能就一個慢慢發展嘅一個過程。 係冇錯。 嗱，正話講個火槍咧，必然要提。咁啲火槍點嚟嘅咧？係嘛？火槍我哋都知道，其實正正就是戰國時代一個其中一個重要嘅標誌，係嘛？咁而信長咧都係佢係所謂我哋成日都講吸收西方文化嘅一個人物，同埋基督教嘅好多教士嘅關係都好密切。咁其實係一回咩事咧？咁啊講下，其實係咪真係咁關係咁好咁正？ 呢個可以講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咧，根據傳教士，但係當然有傳教士嘅記錄咧，就話咧佢一開始見到信長嘅時候咧，就解釋用咩嚟解釋俾佢聽，我哋點嚟嘅咧？地球儀。摊开个地球仪俾佢睇，就话：，我哋就系由另一个角落嚟噶啦，咁样。咁其他嘅居民啊，当时嘅信长其他啲家臣咧，就话：，你老吹咩嘅？边有可能啊？呢个全世界我哋日本嘅中心嚟噶嘛？咁样情况。但系咧，信长就话：，哦，理解到咁样情况。 原来如此， 令到船家就觉得：，呢个日本人好似好唔一样咁样，系啊，成个情况。咁佢后屘就系好多当时日本主要系佛教同神教啦。神道啦，咁所以好多人對於呢個傳教士都係偏見嘅，係唔想佢哋嚟嘅。咁信長就話：，唔緊要，我保你。 你喺我嘅領土入面啊，隨便傳、隨便用啊、隨便做你嘅活動 OK 咁樣。所以有傳教士對於當時信長嗰個嘅觀感係好好嘅，又帶好多啲玩具啊、好嘢食啊，乜都俾佢嘅，俾佢玩係啦。有啲咁樣嘅個叫西洋頭盔啊，乜都俾佢。 有啲形象佢著住西洋式嘅盔甲 咁 啊。 不過咧，呢、這個要澄清翻一個嘢、其實信長嗰、那個我成日見到啲片啊， 係啊， 著住啲西洋頭盔咧，其實信冇任何嘅證據顯示佢著過嘅，即係可能送咗俾佢。啊！但系有冇信中系咪真系着啊？好中意着斗篷咧，证实唔到。 嗱，第一条问题必须要问嘅就系本能寺之变。嗱、我哋个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即系织田信长死嘅时候嘅绝命诗啦。嗱、咁当时本能寺变点解会发生？嗱、明智光秀其实系佢一个得力神客，照计随住信长上位，佢应该都能够上位。但佢无啦啦有一句所谓下克上行为，你睇法系点？ 其实到而家都系一个不解之谜啊，因为佢都冇讲过自己个原因。講應該嚴格嚟講係講過，但係冇人同佢記錄，就變成咗一個問題。咁啊，簡單嚟講就係、是，如果用最簡單嘅方式嚟講，就係佢兩個之間係有一啲嘅矛盾啦，有啲嘅不滿啦。咁光秀係覺得，如果我唔做嘅話，我嘅家族啊，可能就以後冇將來。咁所以就突然間收到我老細一個唔係好妥嘅老細喺自己十公里外嘅地方冇人守喎、我自己有兵力喎、咁做定唔做咧？呢、這個問題就佢可能就係一下子之間決定做咗先算，咁樣發動咗一個事变咁样， 系另外就系、是、即系当时其实佢都系咪即系有机会可以继承即系大位咧？如果佢打赢咗，其实照计， 佢当时就系连信长啦、信长啦同埋信长嘅仔都喐埋嘅，即系原本继承人。所以咧，当时织田家已经系散咗，咁所以最后屘就变咗系，如果佢能够搞掂晒其他嘅同僚嘅话咧，啲同事嘅话咧，佢系有机会。 系啦，所以表面上我哋讲即系战国时代一个好混乱嘅时代啊。但系你话下克上啊、混乱啊、各种嘢背后咧，其实喺战国时代咧，我哋系能够感受到时代嘅自由嘅。